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钱收腰。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从北京政务门户网站获悉，6月5号到7号，6月22号到6月25号，每晚的8点至次日凌晨的3点，对于影响考生夜间施工、扰民的施工工地以及非法宵夜夜市等等违法行为，将会处以最高限度的处罚。为了进一步顺应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积极地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流和发展，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指导，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主办的2017智慧服务峰会暨第5届软件与信息服务国际企业对接会在2017年的5月30日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作为2017年京交会的主场之一，本次的峰会呢是吸引了京东、红岭以及大悦城、百度、微软等等创新的企业热情的参与和大力的支持。峰会更是首个国际性智慧服务论坛，旨在探索服务经济时代企业和政府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生态理念进行服务创新，让智慧服务成为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引擎。同时，组委会也称将会与各界一道共同构建中国服务品牌展示发生的首选阵地。 北京市六月份正式进入了2017年的汛期，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组织的全国汛期气候预测会上的意见，今年的六月到八月，全国的降水总体呈现了北少南多的形式。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总体比常年同期偏少，但是京津冀的东北部地区的降水量偏多了1到2成。预计北京地区六月到八月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多1到2成。目前呢，全市的15大类的防汛物资以及28人的抢险队伍已经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应对汛期抢险。每到节假日前后呢，都是诈骗短信的高发期，而最近哈尔滨市的周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异地违章的短信，点开链接之后被盗刷了4000元人民币。对此，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的民警也提示市民朋友，如果收到了任何夹带网址的短信，最好是直接删除。 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可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六月，每当说起这个月份，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孩子。不仅是因为六月一号是儿童节，同样还有中考、高考的来临和毕业季的接踵而至，所以对于教育行业，这个月份是充满了期待的，就像我们对于孩子同样充满了期待一样。作为家长呢，总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精彩的世界和更好的教育，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去，去看看这个世界。今天的969老板说，我们邀请到了金桥国际的董事长赵鹏。对于留学，他不仅有自己的经验，而且他的创业故事也是从出国留学开始的。 今年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桥国际的董事长赵鹏，很高兴来到969老板说。选择教育，这是我的初衷，一方面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安徽的一所高校做过9年的大学老师，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本来是打算去英国读博士，并且也硬申请到了牛津的 offer， 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吧，当时在96年这个需要大概60万人民币的费用，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呢，自费留学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呢就选择了创业。 曾经拿到牛津大学的 offer， 但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没有达成留学的梦想，这对于当时的赵鹏先生来说是一种遗憾。而后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创立了金桥国际，也算是弥补了赵鹏先生的一种遗憾。 选择创业以后，公司的名称是与牛津剑桥是有关系的。金桥的含义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牛津和剑桥。那么起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这个一种夙愿，就是自己没有能够在英国读成博士，那么呢我们通过我们金桥这个企业的努力，能够让成千上万的这个学生们能够去国外读自己想读的大学。 从一位跟随植物学大家搞理科研究的硕士，再到国际教育的专家，赵鹏先生的跨度可谓是翻天覆地。经过了近22年的努力和发展，金桥国际也成为了留学行业当中的知名企业。 金桥创立今年是22年了，那么在这22年里面，我们已经送出去几万名的学子去海外，去的国家呢达到20多个。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呢，虽然自己没有实现去海外读博士的梦想，但是帮助了这个几万名的学生，满足了他们的梦想，我认为非常值得，并且也是非常骄傲，真正的实现了作为一个老师，那么自己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梦想。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收获肯定、被人尊重都是有原因的，这当然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随着公司做得越来越好，赵鹏先生也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创业的初心。每一所大学他都会亲自去考察，因为在他的心中，教育就是责任。 企业刚刚成立的时候，实际上我作为一个理科的研究生，我做企业是按照大学里面的老师做科研的这种态度来做的，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当时的留学机构还比较少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几乎对称的情况下，实际上可以不去国外大学考察也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我们合作的每一所大学、每一家教学机构，我都要亲自去考察，才能够在国内进行宣传。 在企业发展的角度，赵鹏先生在节目当中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企业发展离不开不断的学习。 我在10年前就提出了，做企业也一定要做这种学习型的企业，就因为这种中国我们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些缺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虽然是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毕业，甚至是博士毕业，他们在具体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还缺很多的 东西，比如我们企业的员工，那从我们的基础员工到核心员工到我们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我们专门公司有一个商学院来负责对不同层次员工的培训计划，来对他们进行持续不断培训，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进行学习，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 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够带领公司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如今的金桥国际已经经历了22年的打磨和发展，并且获得了行业的认可，但是他的创业经历同样有一段段难忘的故事，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他还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当我问及有没有想过卖掉房子之后万一没有解决公司的问题该怎么办呢，他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没有想过，坚持要做下去，因为只有坚持往前走，才有可能见到成功的曙光。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六月也许很多人都会有收获，不管你是否拉上了行李箱踏上了留学之路，还是正在异国他乡品尝辛酸和孤独，亦或是在创业路上因为挫折而挣扎，都希望每个人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有所收获，也能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节目的最后，赵鹏先生也给正在听节目的你送出了三句话：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绝望。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说谎，请别以为你有

的清白，耍无赖太依赖都不符合你的心态，乖乖超过了时代，乖乖才有人青睐，不需要表态让大家慢慢猜，借古代有现代，爱琵琶也爱李白，是女孩上来带自己出场注定精彩，我受到英雄神采，我瞄到美人姿态，多变的节拍接下来开始一甩， 世人的滥觞和般的印象， 一直在不断的倒计时当中，而这样的倒计时也是你和梦想的距离。现在的你可能会感到焦虑和疲惫，不过一定要再坚持一下，付出的汗水终将会变成未来的礼物。容易弄混的知识点也一定要记得再多记几遍，做着手生的题目可以再多练几道。请相信手捧录取通知书的你，一定也会感谢此刻坚持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今天我选择这样过。 早上6点，我骑车到地铁站，坐地铁上班。坐地铁简单快速，而且环保。 中午12点吃午饭，我吃素，减少肉食可以减轻粮食危机，畜牧业需求减少，可以降低碳排放。 晚上8点，把一天攒下来的垃圾倒掉，垃圾不落地，在垃圾车面前人人平等。 6月5号，世界环境日，经典969公益主张，让我们用行动拖住全球暖化的倒计时。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一次就好，

的飞机，最孤单的飞行，从相机里面展示着回忆，背景是残影，我哪里都不想再去，到哪里都住进伤心，把遗憾托运，易碎的情绪我收集，想你在一起，我却身不由己，你每次相信我每次缺席，遥远的距离，我以为我们的爱情誓言里还会有转机，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各自的传奇，我放不过我自己，转一圈回到了原地，眼泪是一种提醒，我还爱你，让一切归零，我放不过我自己，仍相信爱会有奇迹，人群中我找到你，我抱着你，我们的爱情还未完的事，遥远的距离，我以为我们的爱情誓言里还会有转机，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各自的战绩，我放不过我自己，转一圈回到了原地，眼泪是一种提醒，我还爱你，让一切

抑郁状况增加等等，还有机动车车辆的交通事故也会频发。那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我想每一个学生时代的人应该都希望自己能够晚上学早放学，我想这也是学生党最期待的一个福利了。现在想一想，真的还是蛮怀念上学时代的那样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小时候特别渴望长大，觉得看到大街上穿着高跟鞋背着包包的女生是最炫酷的，可是长大了之后发现这样的生活还真的很辛苦。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刻也曾经想过要回到学生时代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希望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你也能够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的画面。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老北京人何玉生弹了一辈子的三弦，堪称大师。他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却是因为他的儿子摇滚歌手何勇。2017年开年至今，何玉生只做了一场正式演出。在一溜国家级乐坛首席和一级演员里，张永志刚刚说了一句三弦何玉生就是著名摇滚歌手何勇的父亲，底下的掌声就响成了一片，夹着几声尖利的口哨。何玉生也很配合，演奏完了固定的曲目，他又即兴弹了一段钟鼓楼的三弦伴奏。弹完了哑着嗓子介绍，这就是在红磡演唱会上弹的那一段。现场立刻又响起了掌声，持续了起码两分钟。现场的很多观众一定都记得那场演唱会，1994年的12月17号，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加上唐朝乐队齐齐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登台演出，是中国内地原创摇滚第一次在大陆以外的地方亮相。在很多摇滚乐迷心中，那是至今未能超越的巅峰之夜。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 那场被记忆至今的演唱会里，何玉生贡献了一个经典的瞬间，周围一片朋克的装扮，灯光乱闪，何玉生一袭中式长衫，微闭双眼，浅浅笑着，稳坐如松地弹拨着中国传统乐器三弦，为儿子伴奏。何勇毫无停顿地介绍他，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然后转身向他轻轻鞠了一躬，显得乖巧。 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 一曲终了之后，何勇再次向何玉生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才回头向观众鞠躬致意。何玉生为儿子的歌曲《钟鼓楼伴奏》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何勇最经典的歌曲之一，描绘了北京二环钟鼓楼附近因为拆迁正在逝去的传统大院生活。那样的大院里，曾在中央歌舞团任弹拨乐器声部部长长达30多年的何玉生，与崔健的搭档刘源之父刘凤同是同事，与中国摇滚的鼓手鼻祖鼓三张永光是邻居，带过刘欢、那英、孙楠这样的学生。何勇5岁就开始学习各种乐器，能在院子里看到崔健排练歌曲。在那样的国家体制文艺大院里，音乐传承显得自然而然。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样一首歌曲，非常长，来自于何勇，《钟鼓楼》。

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流逝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 这些年累积的 说不在就不在，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 没原来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说再见。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真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